朝鲜先前发行了四种关于第31届奥运会的单枚邮票，每一种单枚邮票上印有第3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字样，会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徽标以及跳水、器械体操、举重、田径等比赛项目。此外还发行了一种会有赤毛猴子等多种猴子的小权章。